伴随着一首非常洗脑的音乐哈，16:05，我们来到了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那么我们除了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之外呢，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这个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在右下角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链接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哈，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今天我们会聊一个话题哈，就是最近一直在追《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部剧。那看了《春风十里不如你》呢，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感情戏的一个比较高潮的地点了哈。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爱说不出口呢？就说的这个两位主角之间的一种感情关系了。那我们还是在开始今天的心理情感话题之前呢，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了。 好。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那女神麻辣烫呢是一个资讯的环节，每周四会带给女神们想知道的一些影视方面的资讯。我们这周呢先来关注一下哈，女生们都非常期待浪漫的爱情，那么有什么样的感觉会比初恋更美好呢？由朱茵、杜天浩、黄征领衔主演，众多实力演员倾情加盟的奇幻爱情电影《二次初恋》马上就要会在全国上映了。那朱茵此前表示哈，这是拍摄的最后一部爱情影片了。那气质舞蹈女神叶兰和遭遇中年危机的丈夫陆建国进入了婚姻倦怠期，开始为一些小事争吵。他们在结婚纪念日的当天大吵了一架，陆建国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并且阴差阳错的登上了一列不同寻常的列车。那么故事由此展开，这一切不禁让叶兰怦然心动。 您是我婶吧？ 你长得跟你叔叔陆建国特别的像，钱全被刷走了。 什么钱？ 不是你我就去报警。 那个是，我知道你对我有敌意。 这张纸条是那位帅哥给的。 他干嘛找保安了？ 别动手！ 没事吧？ 你又是谁啊？ 陆建国。 需要有人照顾。我早就有喜欢的人了。 他对我的爱始终如一。 好了，那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一部恋爱题材的电影哈。那么喜欢文艺片的女神们呢，不妨关注一下刚刚上映的海边的曼彻斯特。那在商业大片充斥眼球的时代，还有这样一部节奏缓慢的作品，无疑是给心灵做个瑜伽。那这部电影描写的是小人物的故事，却让人看了久久不能忘怀。那导演呢也描述了一个这个夹杂着懦弱以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的这样的一位主角哈，把他的一些心理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关注一部影片哈，本周上映的这电视剧当中有一部非常青春非常热血的影片是值得大家关注一下的，就是由蒋劲夫、陈亚安等人主演的《进击吧闪电》，正在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剧场热播。那这是一部竞技运动题材的电视剧，剧中各种击剑训练呢还有比赛，让这个本剧的专业度是蹭蹭的上升哈。但是作为一部青春励志偶像剧，主角们在击剑背景下演绎的爱情故事同样是颇具看点。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击剑专业顾问斩获了全运会的佩剑冠军，助力首播。那预知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部励志题材的电视剧。 我就当你专属保镖保护你，我的后背就是你的依靠。 冷酷的外表配上悲剧的过往，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服务员哥喝多了，是个二货。 遇到我这种人，击剑也没什么。 我就是你们一直找的机械天才，我绝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一个替补这么大口气，不会让你趴着离开。 谁趴着离开？ 闪电是怎么在击剑场上叱咤风云？ 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都不要脱男人的衣服。 我不是看你生病了吗？ 就算生病了，有一些事情还是不可以做的。 哎呦，你看慢点儿。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女神麻辣烫了。那马上进入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好了，进入今天的爱情补习社，我们还是请出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再跟大家问声好。 嗯，马上要开学了哈，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将心比心哈，就当年我自己开学之前，心里面还会有一点小小的恐惧或者是忐忑，尤其是对于这个新生入学来说哈，那大英作为心理咨询师，有什么想就是告诉大家的吗？尤其是学生朋友们。 我觉得其实那个忐忑里边有一种期待，就是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在那个期待里边，我觉得这个忐忑反而是可以享受的部分。 哦， 就是我一边不知道发生什么，但同时明天又是全新的。对，我觉得挑战也好，或者说好运也好，所有的事情都在那里等待着，我觉得就享受这种忐忑吧。 所以在这个享受的同时呢，我们还是有这个福利和优惠给大家伙哈，就是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的 APP 专属电商优惠，最低票价承诺推荐大家呢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是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下载 APP。 凡是下载成功的用户呢，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并且把下载成功的页面截图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国航 APP 的优惠码，还有国航的纪念品一份。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其实也跟开学也跟青春有关啊，就是青春十里不如你。刚才问了一下大英，他是看了第一集，然后第一集应该是在这个军训的一个情节吧？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是还是这个关系哈，就后来发展的那些复杂的人物脉络跟人物关系的一个起始点，一个初始点。 前奏。 对，现在已经更新到了，就是说他们已经这个快毕业了，然后已经是上了8年的医科大学，而且这个情感的复杂程度呢已经升级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他们的一段表白开始哈，说这个表白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准确的那种，就是我爱你你爱我的那样的一种表白。其实呢是男主角就是张一山扮演的这个角色秋水，在8年之后哈，告诉一直喜欢他的那个女生，就是小红，周冬雨扮演的这个角色，说其实我从军训的第一天开始就喜欢你了。哎，但是啊，这个后面但是呢就是他们发展的8年纠纠结结恩恩怨怨的这个感情的脉络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哈，其实看到这儿呢，很多一直在追剧的朋友都已经哭了哈。我们还是跟大英一块儿来这个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片段，8年之后的这个纠结的故事哈。 但是个人命运， 冥冥之中有一只手一直在拨弄你，它让你无法抗拒，无法躲闪。 你别在这儿卖弄这些癌细胞了，你能不能说正事儿？ 其实吧，从军训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喜欢你。可是我一直不敢承认，一直不敢往前走。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怕我自己接不住你，我没那么大把握。 那你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你说完了吧？ 还有最后一句，小侯，有的时候爱一个你喜欢的人不如和一个更爱你的人在一起。小白就是这样的人，而我不是。 秋日，你等着我，我现在就去找小白，我把真相告诉他，他肯定能理解的，对吧？ 哎，红，你把小白当成什么了？汽车配件，还是一次性注射器？你不能那么做。你答应我，昨天晚上的事儿，让它永远成为我们之间的秘密，好吧？ 可是，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吧？ 它一定是秘密。说到以后，我们连朋友都没有做。我认真的。 好了，看了这样一段这个纠结且虐心的谈话哈，不知道大家伙还反应过来没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爱是说不出口的哈，或者如果您有这样的经历，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互动方式呢，您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找到982魔力工厂，在右下角就可以直接点进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大英刚才看到了春风十里的这一段这个对白之后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其实挺虐的，就是这个情节，好像两个人很相爱，就是彼此都很喜欢对方，但是却因为自己，我觉得内心两个人的那种坚持，好像又有很多的阻力，就自己内心有阻力，然后外在世界又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朋友，可能他跟自己的朋友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在一起，就是这个阻力又很多，好像，所以就是其实挺虐心的，但同时我又会觉得。两个人好像仿佛其实都局限在自己内心世界的那个所谓的舒适区里边，不愿意踏出去，就这个样子吧，就让他就永远是这个样子，不用变了。 对，他们的人物关系哈，也在这儿呢大致跟大家伙说一下，就是春风十里不如你也是讲了从大学刚刚一进入到校园之后，然后一个班的同学发生的一些感情故事。其实刚才呢就是张一山和周冬雨扮演的这两个角色呢，从一进学校开始就是一对儿算是欢喜冤家吧，就两个人打打闹闹的，但后来呢就是他们班的这个好学生女班长呢也喜欢上了这个张一山扮演的这角色，所以这女班长呢是算是比较主动的那一种哈，而且表达比较直接，后来呢就跟这个张一山这个角色在一块了，而且在一块7年的时间，那在这7年当中呢，这个女主角小红周冬雨这个角色一直都没有谈恋爱，然后一直在等待这个张一山，然后直到7年之后两个人因为就是7年之痒分手了，然后这是小红呢跟张一山的一段对话哈，就这个时候他才承认说其实从一入校开始就喜欢上小红了，但是两个人就一直没有在一起，并且始终在这种等待和这个被等待的这个之间哈，一直在徘徊，所以这种戏码你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常见吗？大英， 其实我觉得挺常见的 啊，找你做咨询的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是吗？ 倒是生活当中我的朋友或者说周围接触的人当中，你会发现好多人选择了一个比如说自己不那么喜欢另一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可能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会做这样的选择，就全世界人都知道哦，这个男孩喜欢那个女孩，但是他们俩呢就是没有在一起，然后男孩找了自己的另外一半，然后女孩也找了自己的另外一半，但是他们彼此内心也承认说我们是彼此喜欢的，但是我们当时就其实是没有办法走在一起，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还真的是不少见啊，我自己可能也不能去透露我自己最好朋友的秘密，但是确实周围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从小很多时候就是青梅竹马的时候就彼此认识，甚至就彼此喜欢，但是走到了一个比如说到了一个所谓的那个成熟的年纪的时候，大家反而会去做一个相对来说跟感情比较遥远的一个选择，比如说他走在婚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理性的选择，比如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过日子相对来说能够互相的所谓的互相的合作协作，去完成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或者说去完成一个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去完成的这样婚姻的选择，但事实上在感情的那个地方他心底永远有那么一小块 块特别柔软的地方。 嗯， 可能他做，比如说晚上就是做梦的时候梦到的都是这个女孩， 嗯， 但是他身边的这个女孩却不是同一个人。 对，嗯，所以我们从这个电视剧来分析哈，嗯，你看当时就咱们且拿这真名来说吧，就如果是没有看剧的朋友，这个比较直观一些哈， 嗯， 比如说当时张一山跟周冬雨这两个人从进入大学校园开始呢，就是欢喜冤家，然后就是彼此其实都是挺喜欢的。 嗯， 但是我就记得当时应该是周冬雨向张一山这个角色表白了，然后张一山当时的反应是直接就跑掉了。 哦， 可是如果说按照我们的常理来分析的话哈，当时他们也没有任何的阻碍， 嗯， 也没有生活当中的压力，仅仅是一段校园爱情。 嗯， 那为什么说当时男主角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他到底觉得接不住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直接就逃了呢？ 因为我会觉得像就是周冬雨扮演的这个角色小红， 嗯， 她身上有一种张力， 嗯， 这种张力是她性格自来带的一种张力，然后在她身边的人呢，所有人其实在她身边都会貌似看上去没有那么有光彩。 嗯， 因为我们身边也会发现这样的人，就是一群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她特别出挑。 嗯， 比如说很多女孩就是这个女孩特别活泼， 嗯， 特别可爱，她的特点异常的鲜明和突出的时候，别人在她身边都觉得哎很难找到存在感。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她接不住的。我们现在不要揣测男嗯，就这个男生的他内心世界， 嗯， 他发现一个这么有张力的女孩吸引了他， 嗯， 他喜欢自己被吸引的这个感觉，他解读说哦我喜欢这个女孩。 嗯， 但是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你的存在感又不强。 嗯， 他自己内心那个怂的感觉就出来了，就是哎呀他这么有张力，对吧，他这么有张力， 嗯， 然后他这么吸引人，但是同时我在他身边又没有存在感的时候，我把自己放在哪？这个时候男孩子就会犹豫说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嗯， 然后这个女孩又在他面前告白，这个告白又增加了他这个性格的张力。因为你知道女孩子告白其实对于一个男生来说会吓一跳的。 嗯， 我记得就是在《致青春》里边就是也有一个告白的桥段。 对， 嗯，男生当时是这个反应，就是当时扮演这个男主人公的这个角色是就吓退了两步。 对， 啊，你神经病啊。 嗯， 就是其实他的反应是招架不住的。 嗯， 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男孩子有时候接不住的是女生的这个呈现出来这个张力，和在女孩身边自己找不到一个特别有存在感的这样一种感觉。 嗯，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身边的男生在选择女朋友的时候，他选择那个女孩子相对来说整个的这个就是性格的张力和整个这气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嗯， 所以你看很多大女人她很难去谈得成一场， 嗯， 比如说比较顺畅的恋爱。 嗯， 就是男生其实对女生身上性格的这种张力是有一种天生的，你不能说是排斥，但是天生有一点点小畏惧的。 嗯嗯，对，所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哈，就是张一山跟的那个女孩，就那个班长的那个角色， 嗯， 她的个性哈， 嗯， 其实之前呢是就是刚刚上学的时候，这两个女孩同时喜欢着张一山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秋水。 嗯， 因为她是一个文学青年嘛。 对， 然后像这个小红的个性呢就是比较张扬，然后比较古灵精怪一些哈。 嗯， 然后就像刚才大英说的，就是比较有张力的这一种。 嗯， 那另外一个就班长的那个角色哈，就他的那个感觉呢就是说不上非常的弱势，其实因为他是班长， 嗯， 他也很强势。 嗯， 但是呢他很中规中矩。 嗯， 就是很像一个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那种好女人的那样的一个形象。 对， 然后两个人有一次呢就同时想去约这个秋水去看一场电影。 嗯， 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呢反而小红选择了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就是把电影票夹在了这个秋水的书里面。 嗯， 然后其实秋水就没有发现。然后还有另外一边呢，就班长直接就约了这个就是这个男主角，然后两个人就去看了电影。 嗯， 由此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其实就开始了这个在一块儿的这样的一些日子哈。 嗯， 但是当他们七年之后分手的时候，这个班长的一个女性的闺蜜说了，她说其实并不是小红介入到了你们两个人之间。 嗯，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你介入到了小红跟秋水之间。 哦， 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嗯， 对，我不知道大英是会怎么样去理解哈，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青春伤感题材的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哈。 嗯嗯嗯， 不知道大英怎么理解这样的一段话呢？ 嗯，我会觉得就是所谓那个介入啊，可能是别人家的一个评价，就是说谁介入谁。 嗯， 我觉得那里边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在感情的那个选择的那个地方上，每个人选择了自己的方式。 嗯， 但是对方收到的那个方式其实不取决于你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比如说， 嗯， 我用这种隐晦的方式告诉对方，但是这一刻正确的选择，或者说相对来说也没有所谓正确吧， 嗯， 这一刻对方能收到的选择却是那样一种方式。 嗯， 但这个时候就是所有人都处在一种像闭着眼睛就是瞎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人刚好用了这个时刻合适的方式，然后两个人触到了那个点。 嗯， 所以可能就慢慢的走在一起，或者说达成了一个走在一起这样的一个 一个类似于像协议一样的东西， 嗯， 但是没有选择所谓的那种就是没有撞到这个正确的方式的那个人，可能像小红啊，就周冬雨扮演的这个角色，他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诶，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对方不喜欢我，就是在这里边你很难去归因了，因为可能命运的成分又变得很好像很突出， 嗯， 就是，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没有办法走到那一步。 所以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剧的时候哈，我反而会觉得到了就是秋水跟那个他们班长女班长在一块儿那段情节，我倒觉得很像，其实秋水压根儿就没有想好，他反而是找了就是班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作为他逃避的一个港湾，就是逃避他很浓烈的感情的一个港湾，就当时我有强烈的这种感觉，可能他当时也没有想到跟班长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一走就是7年的时间，因为他一直班长一直很爱他，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过错，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咱们说这种大起大落的一些东西，所以对他来说就这样平平稳稳的，就像这个开玩笑说小妈一样的这样的角色，就一直走了7年。但是其实回过头去看，其实当时他是不是真的会喜欢就是班长这样的一个角色，我反而会觉得其实这个成分其实挺低的。 我在想像班长这种角色，就是这个女孩子她有一种什么样的特质呢？我觉得像是说正确这种特质， 对， 就是你看所有人就是当别人看到她的选择的时候都不会质疑这种选择的正确性，然后她自己内心其实也会有，就是人会在所谓的大家认为正确的那个地方倾向于认为所有人都正确，但是好像就偏偏在感情这个地方上大家会问更多的说，我是要做一个大家认为正确的选择吗？还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当这种力量就是这个男孩子去选一个所谓正确的时候，他内心会有一种就是，哎，这个不管怎么样，我就选一个看上去相对正确的吧。然后这里边到底喜不喜欢对方呢？这个时候喜欢变得不重要，正确变得重要了。所以他能在这个所谓正确的路上一直走7年。这个时候他很少会有一个质疑的力量出来。就只要两个人的关系不出现所谓的巨大的波澜、巨大的风浪，或者被巨大的一个什么样的因素所打扰或者说切断，这个时候两个人就能够进行下去，因为反正都是正确的嘛。 对。 但是这个时候当他回头再去审视自己感情的时候，可能回头再想的时候，正确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对。 就是再去想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当时自己的选择可能少了一些情感的因素，多了一些就是所谓的理智的因素，是吧？ 对，就是那个时候真实的东西冒出来的时候，因为正确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感情在他内心世界里边，正确是一个大家认为或者说可能就是评价体系里边认为说，哦，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我娶了一个好女人，或者跟一个相对来说看上去很般配的人在一起，那是正确的体系里边的。但是在一个所谓的那个真实的体系里边，他为谁心跳，这个地方他其实没有办法评判对错或者正确，他只能说我心跳了，那我就是心跳了，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否认一个事实。所以我觉得在两个体系里边，就是张一山扮演这个角色会在有的时候走进正确的系统里，有的时候走进真实的系统里，然后最后其实真实要比所谓的正确更有力量，然后真实有的时候就会战胜那个所谓的那个正确。 对，所以为什么就是张一山扮演这个角色不敢去选择真实而去选择正确，其实也有很多人哈，包括这个影片播出之后，很多人在分析说，其实在他的这个个性当中有很多的懦弱的成分在哈，当然这个懦弱是打引号的懦弱，就是不敢去面对自己这个非常汹涌的真实的情感这样一种情分在哈。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说小说，还是说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男生，有的时候可能女性朋友就会觉得大惑不解，说男性不是应该非常的直白吗？不是应该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呢，就看上你了就直接去追吗？ 对， 说为什么有时候有那么多小情小调以及咱们所说的这打引号的懦弱的东西在哈。这个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就是可以再仔细的聊一聊，然后我们再举几个这个影视剧的例子，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男主角到底说他怕的是什么，或者说他到底是在想的是什么哈。当然这个马上就要开学了，其实我们是希望就是大学生朋友们哈，除了在这个校园当中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学习成绩之外呢，也可以收获一段非常美好的恋情。 对，这也很重要。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寻找这个大学最美的新生的这个活动也继续进行当中哈。咱们稍作休息，我们也准备一下，在下半段开始的时候呢，咱们也会连线一下哈，就是今天我们寻找到的最美的大学新生。那么我们马上回来。Right before my eyes, I saw my heart ache.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时间的16:32，继续我们的这个女神百分百的直播了哈。然后我们在这个下半段当中呢，这个寻找最美这个校园新生的一个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哈。我们正在尝试着跟前方进行这个接通和连线哈。如果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没有成功的连到的话呢，我们会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跟大家伙继续来联络他们哈。据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很多的最美新生。好了，刚才聊到了说这个刚才说到《春风十里不如你》当中这个张一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男生在爱情当中会有一些懦弱的成分在哈。这种懦弱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影视作品会有这样的一些主角的身影出现哈。比如说非常经典的一个爱情故事叫《遇见王沥川》，也是这样的，就是男女主角呢在这个相爱之后，后来男主角生病了，他没有选择说告诉女主角，而是选择了直接就飞到了国外去治病去了。其实他不是非常的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这种真实的一种状态哈。然后以至于这个女主角一直在给他写 email， 一直在给他写信，好像是连续写了几年吧。然后终于他们两个人又联系上了哈。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样的一个片段哈。 好， 小秋。把好的交给自己， 这个事情你没有资格告诉我什么是人生。 你感觉到了吗？我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活生生的，从来都没。到底爱我有多深啊？ 我谢小秋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给了你王沥川我所有的爱，在爱情面前我比你富有。 是吧 ？No。 小秋，你不要心疼。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影视剧的片段呢，就是叫做遇见王沥川哈，其实就是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当时在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个男主角也是选择直接就走了，然后也没有说面对他们两个的真实情感哈。所以刚才咱们提到的像男主角男生这种咱们说的打引号的懦弱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觉得男性嘛应该是那种很直白的，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吧？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这样的一个形象，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懦弱存在呢？ 我觉得可能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像春风十里这样的这个故事架构的话，那个作者本身其实他那个男主人公里边有无限带入自己的那个那样的一个成分，因为冯唐本身就是一个文艺男青年，然后他自己的那种，我觉得他内心其实自恋的成分也是挺多的了。 对， 然后当这个所谓的这个懦弱呈现的时候，我倒不觉得他是真的懦弱，因为一个男生如果在一个女生面前说表现出来懦弱，这个时候呢那个女生收到的信息是你不敢喜欢我，但其实在男生那里边是说我不主动喜欢你，我表现懦弱的时候我让你来喜欢我。 对 对，这个时候那个懦弱其实非常心机的，我说这个心机打一个引号，但是其实男生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去做了这样一个选择，说我既然在你面前刷不了足够的存在感，所谓的就是那种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谁更在乎谁的那个地方，当他以一个懦弱的状态呈现的时候，表面上看是说是认怂的，但事实上他是用最后这一招来去无限的刷自己的存在感，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更喜欢我那么我就赢了，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懦弱是非常心机的一个选择，当然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像你说王沥川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架构里边，其实是发生了一个所谓巨大的事情，男生对女生或女生对男生他们之间对一件事情的评估对对方其实是不够了解的，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这个主人公并不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这个事情，他自己想象了一种情况，说我面对这个事情我承受不了，所以我不能让你跟我一起承受，但对方其实他不知道对方比自己强大很多，或者说在面对这个事情上的时候他有更多的办法，有更多的勇气，有更多的情感想要在你身上跟你互动，想要跟你一起去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但是当这种评估完全出自于自己的一个猜测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说那我逃避了，我无法面对，我猜测你也无法面对，那么算了，我们不要联系了，就是这个故事架构都是大家揣测的东西很多，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好虐心呐，人家明明不是那么想的，然后你干嘛做这种选择，当然观众看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故事情节很曲折呀，或者说觉得这故事情节哎呀很戳心啊，但事实上在那个当事人如果真的是当事人的话其实非常不好受的，因为大家都做了一个根本不符合事实的那样的一种假想和推测，没有根据就这样做出一个选择， 就自己在脑海当中写出了一首诗，其实事情可能跟你想象的压根儿就不一样， 对，差距也许非常的遥远， 对，这个当然我们说刚才大英也说到了，说这冯唐啊还是说这春风十里当中的秋水啊，都是比较就是内心细腻的这样的一些男性的角色，就咱们说表达比较直接的呢是就是咱们说内心稍稍没有那么细腻的一些男性的角色哈，那这样的一些内心细腻的男性角色呢，其实他也会通过女生的一些点点滴滴的行为然后来判断说这个女生到底是不是有感动他呀，或者说这女生到底喜不喜欢他，所以呢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其实女生在很多时候哈，包括这个小红然后包括这个班长也做了很多的行为，其实是想去感动秋水，去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呢也找到了一个就是街头的采访调查，就是说女生什么样的行为可能会感动你，有很多男生呢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咱们先来看一下哈，到底女生什么样的行为可能会感动男生呢？ 这我也挺好奇的。 打球的时候突然出现在球场，打球本来就一堆男的嘛，很少女生出现的，就突然有女生出现在这里看你打球这样子。 哦，以前在学画的时候吧，就有一个女生就晚上的时候会每天她出去吃什么就会买东西，把我的那一份也买了， 给我准备了一个节日的礼物，就是在我生日的时候送了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运动明星的签名。我的喜欢的这个运动明星呢是一位瑞士的运动员，然后他呢给我写了一封信，是因为我这个女朋友呢她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呢希望他可以给我寄一封他的签名的照片，然后呢很荣幸就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他给我寄了过来。 好远了，比如说过年吧，他从他那地方来找我，然后不告诉我嘛，就一个惊喜。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我的城市。 动啊，就是原谅自己做过的错事。我觉得女生即使她怎么不悦的话，愿意听男生解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挺令我感动的吧。 就是有时候累的时候就带杯水啊，陪伴在身边的感觉就很知足了。 正聊着天的时候，因为他说你在哪，然后他知道有点下雨啊，然后跑过来给你送伞。 这个很难说，起码没有忘记我生日吧，这让我很生问题。因为以前遇到过人有一两个老是忘，每到最重要的节日，就比如说情人节啊，就什么都忘了，结果自己跑出去，害我自己精心准备了一些东西，结果都白费。 很听我话的那种，让我就让我感觉到他很爱我，就很感动。买东西的时候，他知道我没钱了，他都会很主动说不要买了，他就这样，然后就说跟我省钱什么的，等我们以后再买吧，这样很让我感动。 给我办一个比较好的生日晚宴，就是在我有亲朋好友的情况下，然后能够办一场比较明星的一场晚宴。 我还没经历过，我不知道。 我觉得在我生病或者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会约我出来见面，然后送一些小礼物，这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就是突然的关心吧，比如说你刚刚想到他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给你发消息，然后说想你了，或者是有什么事找你，就这样子，对，心灵感应。 下班回家做饭给我吃啊，就已经很感动了。 病的时候买药吧，就是生病的时候，生的病比较重一点，有回家一起回家，他送我回家。 有一次生日的时候，他弄了一个比较华丽一点的那个生日会给我，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吃蛋糕，然后跟大家谈谈心事什么。 我们现在呢，这个寻找大学新生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哈。因为现在前方呢，我们的特派寻找员嘛，算是正在尝试着跟我们进行画面的接通哈。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今天他们在什么学校，然后到底是寻找到了哪位什么样专业的大学新生呢？你好，可以听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对话吗？现在确实这个通话质量有一些欠佳哈，这样我们再尝试着去接通一下。那么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了。好了，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这个看了春风十里不如你之后哈，就说这个男生有的时候并没有去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反而是期待这个女生呢可能做一些更主动的行为，然后去把他们俩的这个关系往前推进一步。那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什么样的问题呢哈。刚才咱们说了这打引号的懦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刚才大英看了我们的那段小的街头采访哈，从网上面找到的，就是说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感觉，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后男生会觉得这样的女生的一些行为会感动到他呢？他们到底在期待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 因为我会发现，我觉得其实也挺意外的。我发现男生感动的点和女生感动的点其实也蛮像的。就你发现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女生需要被感动，但男生其实你送他个礼物，他也很感动。然后你从很遥远的地方去他的城市，他也很感动。你原谅他，他也很感动。我觉得这些点就是说，人只要在内心世界真性情的，或者说以真心的对对方，去跟别人内心去接。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是会感受到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男生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我们一般的惯性的以为说，哎，男生就是粗糙的，他内心就是不细腻的。但是当他感情有需求的时候，其实他内心的需求的点其实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地方。所以当你要去了解一个男生的时候，我们如果主观的说啊他就是粗糙的，但是这个时候你给他的那些所谓的感情也是粗糙的。因为你对他的评估就是粗糙的。所以你当你想去感动他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 道他的内心世界也是非常的敏感的，也是非常的细腻的。这个时候你用一个敏感和细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跟他去互动的时候，你才可能接到他内心情感的那个地方，可能是最柔软最脆弱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感动一个男生其实是一边是真诚，另一边就是细心。 那我们有的女性朋友就说了，她说其实不期待说一份爱情是从感动开始的，因为她觉得感动这样的一个事情是有时效性的，就是说可能今天我生病了，那这个时候大英出现在我的身边，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然后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但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能持续到，就不能说成为我跟大英永远这个成为好朋友的一个说完全的缘由或完全的理由。所以很多女生说不期待说，哎，我是因为感动了他，所以我们两个才在一起的。不知道大英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那里边可能那个感动，如果是刻意而为之的时候，自己会觉得这种感动没有办法长期的维系。但是如果这种感动是可以长期维持的，那就变成两个人日常的关系了。这种关系感是说，只要你在这里，我们两个同时在一个地方或者在一起，这种事情不用刻意而为之，就能达到彼此感动的一种感觉。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所谓的我能和你想到最浪漫的事，两个人在一起就已经很浪漫，就已经很感动了。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不是刻意而为之的，这样的事情变成一种生活的常态，那么我觉得每天我们都活在感动当中，两个人都在彼此感动对方。所以我觉得女孩子担心这一点的时候，可能是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刻意又努力，然后付出感非常明显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件事情维系不下去。但如果她自己的情感是自然的流淌，她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选择的时候，她不会觉得这件事情维系起来，这种感动维系起来艰难，因为她又真实又有力量，同时呢她又跟别人可以跟对方的关系感又非常强烈。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不是说所有的感动哈，咱们说不行，不能成为一段恋爱的基础。 对， 而我们更多的是说这个不能说他们的这个情感关系当中全都是只是因为感动给联系起来的，还是要有一些更细腻的情感的互动的，对不对？那么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男生有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小的懦弱的哈。那面对男生的懦弱，女生应该去怎么办呢？ 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理解，你知道他懦弱背后究竟是在干什么。有的人懦弱是说我在跟你较量，我用懦弱的方式给你看，但是其实我想赢你。然后有一种懦弱的方式是说他内心缺少一个对客观事情的评估，比如说他对这女孩根本不了解，他做了一个说我没有办法和你相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他选择了懦弱的一个状态的呈现。所以你对男生的那个客观状态的评估如果是准确的，你才能知道哎怎么样去解决他这个懦弱，所谓懦弱呈现出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女孩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去理解这个男生他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然后接下来才会想出办法。 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啊。不过说到年轻人呢，我们现在这个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小分队呢正在这个校园当中哈，我们再次尝试接通一下他们的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寻找到了什么样的最美的校园新生。好了，你好。 Hello, 你们现在在什么学校啊？这个信号真的不是很稳定。 没错没错，这个学校我们刚刚得知是中国移动的信号不太好，所以我们临机移动啊，换了联通。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校内啊。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我们的刚刚他们结束了英语分级考试，这些大一的新生们你看还都在这里准备着拍照啊。然后呢昨天呢他们进行报到办完手续之后，今天又是参加了英语分级考试。据了解啊，明天他们再会继续参加计算机的分级考试。在这之前呢，在他们考完试之后，我抓了两个这个我们非常在这个学校王牌专业的两位学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啊，叫什么名字？ 我叫郝一林。 我叫韩杰。 来自哪里？ 我来自青岛。 我来自湖北宜昌。 好，骄傲地告诉各位听众和网友们，你们的专业是什么？ 我们是材料专业。 啊，这个专业怎么厉害？怎么牛？ 当然是全国第一那种牛逼了。 啊，当然是。 有没有报考这个我们北京科技大学的材料专业，有没有什么这种一进校园这种自豪感？有没有？ 有。刚来第一天就是有一个学姐问我哪个专业的，她一听我是材料专业的。就特别佩服 啊，非常一种光环哈。没错没错没错。好的，那大学这四年有没有什么愿望或者这种期许憧憬？ 就反正是希望过好自己大学生活吧。就是 尽量学习，肯定要跟上一次挪， 作为这个学校的这个国之栋梁的这个专业啊，有没有想要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科技出一份力量？ 那必须的。 如果有机会啊，肯定要出一份力。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今天我们也带来了这个我们国航带给你们的大礼包，嗯，好的，谢谢你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啊。好的，那么凡是参加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寻找国航最美新生呢，都有机会获得一份参与奖。那么每位学校我们也会，每所学校我们也会选取一名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这一时段在北京科技大学的采访就是这样，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寻找校园最美新生的小分队哈，他们真的是辛苦了。那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当中，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的秘密花语呢，就是我的秘密话语。我们是最近收到了一位网友叫做月月的来信哈，他说最近看了《春风十里不如你》，觉得感慨这个有些深哈。有一个男同学呢，比我大一个年级，从入校以来一直比较照顾我。他说我觉得互相都有好感，但是他就是不说。有的时候呢，感觉他还刻意逃避我。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其实也是一个在大学生活当中哈，一个学长和学妹的困惑吧。大英听了之后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女孩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她那个怎么办后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你看那个怎么办里边有一种，她为什么不跟我告白呢？还有就是她内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对自己的，就是我应该怎么让她告白呢？或者说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感情呢？其实在这个里边，我觉得就是她对对方使出一个力气的时候，她发现这个事情控制不了，因为你既无法控制这个男生告白，也无法控制说这个感情一直持续这样被人照顾不变。所以我觉得在她那里，可能你先要从不用控制对方这个角度说，我自己要什么，我想不想喜欢这个人，我想不想跟他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进展。所以我觉得就是当她把力量使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个对方的不可控性的时候，她慌了，所以她会问怎么办。但是如果她不慌的话，她问的问题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爱一个什么样的男孩，这个时候她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困惑。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如果面对一个持续照顾你的这样的一个男生，你可以先观察他的这个照顾里边究竟是要干什么。就比如说他的这个照顾里边，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基于一个比如说一个学长对一个学妹的那样的一个关怀，但是其实这个成分可能很低，因为在他的判断里边很可能这个学长是对他有好感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学长也许是想跟他以一个相处的方式去进入一段关系，而不是以一个就是匆匆的所谓的就是我要告白了，我们要进入一个关系了。所以我可能会想，有可能在那个学长的心里边，这个感情也许已经开始了。可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告白才是开始， 就他希望是有一个仪式感的开始， 对对对， 而不是这种就是咱们说不明不白的开始， 是吗？对，所以其实很可能，如果他说一定要想一个办法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说让这个男孩子知道女生内心世界仪式感非常重要。但是男生的内心世界里面觉得啊，这个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让我说呢？ 对， 所以其实他们两个对这个所谓仪式感理解上的偏差会让彼此有误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可以暗示给他说啊，你看看，其实女孩子很重视仪式感的。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很多了。 所以我们还注意他有一个关键词哈，他说有的时候感觉他的这个学长会有一些刻意的躲避。这个他的感觉你觉得会是准确的吗？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越喜欢这个人我越要躲着这个人吗？ 我觉得他躲的很可能是这个女孩逼他告白。 对，就他不想面对一个这样就是让他觉得特别怎么说呢， 因为告白那个人首先就失了先机了。就所谓的先机是谁更在乎谁，告白那个人很明显在表面上是说我更在乎你，所以我要告白。但是男生当他就固着在说我不能先告白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不能硬逼他，因为你硬逼他，他就会马上逃跑，说我并没有比你更在乎你自己哦。就因为在这个点上大家都要争一个谁更在乎对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上千万不要着急，就是与这个学长的互动不要以一个特别急躁的一个状态去跟他互动，因为本来照顾你好好的，你把人逼走了，这个就 得不偿失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也聊了一下哈，就是尤其是在大学的校园生活当中，或者说尤其像初恋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他可能并不是说接不住对方，而是接不住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感受。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内心当中的很多感觉可能会导致你做出一些不是特别正确的判断哈，或者说甚至你可能会咱们说从众心理去做出一些判断或者是选择，也许这些选择呢会让你后悔很长时间，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再冷静下来去想一想哈，也许呢就是你选的就是最好的吧，只能这么说吧。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那么稍后呢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赵爽，也再次感谢大英哈，这个协助我们今天完成了这寻找最美大学新生的连线，再次感谢大英。 哦，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周再会啦。 世界，此刻我才发现。